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 音乐感动心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23点01分，我们又见面啦。马上这个周六就是七夕，一个浪漫的节日，不知道大家打算怎么过呢？但是要提示大家啊，因为现在呢还是在疫情期间，因为现在呢也是比较严，所以大家也要配合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注意防护。所以太过密集的或者说是这个多人聚集咱们就不要了。而且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，我觉得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那就是最好的安排。比如说一起在家里做个饭啊，看个电影啊，或者说撸撸猫啊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呢今天我也额外承接一项任务吧，就是算是给大家送一个小小的福利。那是什么呢？七夕嘛，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，当然要有爱的表达啦。如果有一些表白你想对他说，这个不管是男他还是女他都可以，那你又说不出口，或者你想让我来替你说的话，那就可以把你的表白告诉我。还是老方式来互动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想看视频，现在我也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，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来分享今日的晚安心语，无论在任何一段关系里，都要记得永远不要怀疑自己，你并不差劲，你永远值得。每个难过的时刻都要记得对自己说，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，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，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。曾经狂奔舞蹈，贪婪的说话，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，带不走的丢不掉的，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，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。 椅子上看日出复活，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，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，观察离开后的变化。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，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，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，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原谅我非曾经眷恋太阳。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，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，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 是陈绮贞的一首《鱼》，这首歌很好听。那作为今晚的开场歌曲，刚才新田也说，好像很难得在电台里面听到陈绮贞的这首歌，会吗？其实还好啦。为什么会选《鱼》作为开场呢？因为今晚我们的话题跟鱼有关，那就是摸鱼。这个摸鱼现在比较流行这么说啊，什么叫做摸鱼？其实呢，翻译过来就是有点像开小差的意思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不想工作，所以就边工作边摸鱼。所以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是摸鱼的种子选手吧。那你的摸鱼可以达到第几级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摸鱼的经历，也当放松一下吧。当然我今天也可以免费给大家代为表白，如果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对心中的他说，在七夕之前我也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。现在大家听到耳边的这个背景音乐好像之前都没有出现过，没错，这是新的，这首曲子来自久石让，就叫做《暗恋者的表白》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细节？好啦，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。在聊天室里面依然是我们这些好朋友们哈。看到八月又要改名字了，是按照每个月份改吗？但是现在正值八月，可以到九月的时候再改。还有在抖音上面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到来，看到今天我的样子，如果你也想看的话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 下一首关于鱼的歌是什么呢？听听看，这首歌来自《落日飞车》，其实是改编版的原唱任贤齐的那一首《我是一只鱼》。落日飞车，我是一只鱼。以前呢，有评论说，如果你要是想听改编的话，你觉得哪个改编最好，那你就去听落日飞车。他们的改编呢，在原曲的基础上总能加入自己的特色，我想这就是改编的属于自己的风格吧。今天晚上我们提前过七夕，也可以帮大家来把你表白的话说出来。当然呢，也有话题啊，就是摸鱼。 男主角说，工作做完了就只能光明正大的摸鱼啦。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我是真的非常擅长摸鱼。就每天呢，比如说我要干一件正事，就假如说吧，我说想选一下好听的歌曲听听看，然后呢从早晨起来，哎，先干点这个，再干点那个，然后呢再开始刷手机，边刷手机边开始听歌，然后就是表面上两不耽误，但实际上这就是光明正大的摸鱼，摸鱼行为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摸鱼。其实摸鱼呢，这是打引号的啦，就是一种放松。就比如说在晚上夜间的这一个小时，如果你真的放任自己去放松这一个小时，把它当作摸鱼的话，我想你真的可以心情变得非常好。好吧，那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聊话题，也可以聊你的心情，也可以聊你的表白。生如夏花他说，擅长吗？这个话题绝对少不了我。从早上的早安音乐秀，中午的正午有星光，下午的我们的歌，一直到晚上的午夜情歌，一天就这样摸过去了。那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可以封你为摸鱼金牌选手。今天你摸到了什么鱼？下面这首歌来了，周深的《大鱼》。 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起雨落，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怕你飞原来你生来就属于你。

摸鱼呢又俗称这个偷懒，或者说是拖延症，那或者说是开小差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名词，总之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。今天我们来说高质量摸鱼啊，看看大家的摸鱼经历都有哪些。欢迎跟我互动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都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，就在抖音找到我吧，主持人道道。下半段我们的盲盒第一首啊，固定的音乐盲盒要出场了，同时它也是一份订单。我想下订单的这位朋友一定能够秒答。这首就是棉花糖的订单，也是我们今晚的音乐盲盒哈，来自不是花火呀，他是拼音的那个他， 所以呢，这个他就很有灵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既可以是指男人，也可以指女人，甚至可以指没有生命体的任意一件东西、当然也可以指这个小动物等等等等。那么这首歌其实听起来很欢快啊，并不是会经常出现在午夜情歌的这样的节奏，但是呢，因为是棉花糖的订单，所以我还是给他发了，他也签收到了，并且第一个答出了这首歌的名字。另外，像山外有山，泪落心田，这我们的这个盲盒杀手哼哈二将啊，总是非常优秀的，几乎每一天的盲盒都能够精准无误的猜出来。还有小薇也说想起了那个手指舞，看来这首歌应该是在抖音上面短视频平台上面比较火，虽然可能我听的并不是很多。恭喜灰色浮萍抽中了我们聊天室里的红包，感谢一元的幸运，是的 lucky， 所以说记得以后常来午夜情歌哟，会有好运伴随着你。其实说到这首歌的名字，它就刚才呢我也会有一点感慨，因为男人和女人还真的在某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刚才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说，哎呀，我要去上楼听午夜情歌了，车里面太热了。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说，如果要是在车里面待的时间很长的，那基本上可以断定一定是男性。哎，说为什么呢？说因为成年的男人可能属于自己的时间只有在车里或者是在卫生间。其实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。那如果要是女生呢，或者说女人属于她自己的时间，我觉得应该是在有娃的朋友哈，应该是在娃睡着了之后。那如果没有娃的朋友，那基本上就属于熬夜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老公也睡着了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就像是某一些夜行动物，这个时候，哎，当四周都已经安静了，它就该出动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听午夜情歌的朋友应该是女性多于男性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，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或者是在抖音上面来报性别，看看到底是女生多还是男生多，看我猜的对不对。好，继续听歌，也等待着大家的留言互动，接下来继续听唐汉霄的一首双鱼。今天话题是摸鱼嘛，所以很多歌都跟鱼有关，但这首歌呢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的宝藏歌曲，五星推荐。 温柔叫做冰台有多轻，时空隐忍放肆有空虚，想得通这个世界的道理，却还弄不清自己。走在一面悬崖，一面荆棘，一面湖泊，一面森林，一个人活像个电影，选择拥抱别人，丢弃自己，飞向光明，坠入地狱。像个电影。 来自唐汉霄的一首双鱼。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唱鱼，而是双鱼座，他唱出了很多双鱼的特质。那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双鱼座的朋友哈，那听到这首歌里面描述的是不是也觉得跟自己对得上呢？比较挣扎，然后 love everything， 用爱去包容这个世界所有的好的坏的，一切微小的或者是伟大的。好啦，看到大家都在光明正大的摸鱼，我很开心，因为呢这一个小时就是用来跟大家放松和交流的，当然还有好歌陪伴着。刚才统计了一下，我觉得聊天室里面哈，大概应该是女生居多，然后在抖音上面确实是男生会比较多一些。Y 说常规摸鱼，上午呢一本正经的处理工作，下午基本摸摸鱼的摸摸鱼什么的哈，有时候得意太忘形，快下班了，哎，来活了，你说气人不？还都是急茬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，你越是忙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事儿全都往一起赶，就让你变得焦头烂额。然后你没事的时候呢，哎，那是真没事儿，就是总是有一种让你觉得很极端的这样的情况发生。当所有东西突然间全都集中在你手上的时候，那是真的很烦。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更加的镇静，更加的冷静，去一个一个的按部就班处理掉，总会过去的，不是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听歌环节，订单啊，下一首依然是订单发货，这是来自婷儿的订单，张叶磊的一首《还是分开》，听到请签收。 眼光别是阳台，你有的这手指栅栏杆，用了风也吹不散，就像我的思绪越思考越混乱，你就在太阳底下晒，我在风里傻傻的站，你不出声，仿佛就当我不存在，我的故事里只有 张叶蕾的一首《还是分开》，这也是婷儿的订单。好，签收成功，五星好评。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我们的树洞信箱依然分享几个特别美好的句子。现代网友的愿望是一人两猫共三口子，住四卫五厅六室，还有房产七八九套，十亿在手。尽量快乐，一定要善良，如果活得足够长，终将看到命运因果兑现。其实他不物质是他的善良，但是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的责任。有些人真的太自以为是了，总觉得自己肯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运气好。结婚适合非常非常高尚的人，他是极端严酷的自律，你得和其他人所有的可能性都隔绝，所有其他的爱情、激情还有狂喜去说再见。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呢？因为脚在走，心却没变。秋天来了，会有潮板栗和新的遇见。 夏日的雨，晚安了，你 梦连在一起。回忆疾风骤雨都已平息， 晚安了，手心孤单是闪着光一颗沙粒， 晚安了，你的努力会让生命变成诗句， 晚安了，心愿会结成开花的 那是新的太阳， 非常安静静谧的一首《月亮鲸鱼》，来自房东的猫。哎，是我大意了，我才知道原来今天晚上有英仙座的流星雨，不过似乎在北京好像上空很难看到，因为今天是阴天，但即便我们看不到也要有仪式感，对着天空假装对流星许一个愿，说不定就会实现呢，对不对？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要放一首流星雨了，可是呢今天却没有准备，就当是一个美丽的遗憾吧。最后我们的晚安曲也要登场了，这首歌来自张震岳，一首老歌，就叫做拜拜，但是呢它没有那么的温柔，还是很有节奏感的，希望给大家一个开心的畅快的夜晚。今晚的摸鱼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朋友的互动还有收听，以及我们一起摸鱼的这个时光，好好睡觉吧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午夜情歌，明天见咯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 你勉强的脚步走得好无奈，我心中对你的牵挂起风的时候，想念你的人在这里没有离开，还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寂寞你才明白，应该要怎么做不会太伤感，想念你的人在这里知道你这次走开不会说任何一句离别的话，你勉强的脚步走得好无奈，我心中对你的牵挂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你回头对我笑在起风的 伤感。想念你的人在这里没有离开，还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寂寞你才回来？应该要这么做，我好想